窗外，为何还要离开我身边？你的谎言伤害了我，你抱着别人还说爱爱我，我对你的真心没变过，你却忘记许下的承诺。悄悄滑落。